二節又翻嚟星期二得到。有咩话题啊 ，Lucky？ 嗱，第二節咧，我哋一定要讲下咧，即系讲翻我哋嘅热门话题啊。点嘅热门话题呢就系、咧，已经大家咧其实都以为咧，佢已经做到芒果干入商系嘛，已经出口嚟到香港嘅黄毓民。今日我哋其实都好耐冇讲佢啦。今日最近呢两节先讲翻佢咧，点解咧？即系一个过气人物，即系对呢个社会完全一啲影响力都冇。佢不断喺度话俾人知佢未死，未死，未死啊！着晒三件头西装去拉头马，你见过未啊？ 未。 你几耐未见过佢着三件套西装啊？自从人力训练咗之后咧，佢就开始着三件套西装，唔系而家开始着噶，着咗好多年噶啦。我哋有留意佢啲衣着噶，因为当时有一个人话俾我知，芒果佬唔系我哋啲凡夫俗子嚟噶，佢着件恤衫都要二三千蚊嗰啲先着噶，系嘛？你唔好当佢真系丐帮啊！佢系正衣派嚟嘅丐帮，佢 冇错， 佢唔系乌衣派， 佢唔系乌衣派嚟嘅，佢唔系攞个钵出嚟黑嗰啲嚟噶。 要讲翻转头，咁佢一早就系咁噶啦。嗰阵时做电视，即系做红咗之后咧，做完龙门阵，跟住去无线做咗一轮咧， 系。 你唔记得嗰阵时佢专着华沙池西装？ 系啦，正系着华沙池。不过而家华沙池好核突，因为男人正常就冇嚟做到咁花嘅，咁啊 都唔系嘅。 而且年纪问题啦，你已经系六啊几岁，你攞长者卡噶啦嘛，唔能够再着华沙池。 当年四啊岁 OK 嘅。 啊，咁后屘你睇下，一入社民年，咪成日着住件 T 恤咯。 系啊， 啊烂鸠 T 恤出嚟啊， 叫扮丐帮啊， 扮丐帮嘛。不过佢唔记得咗佢自己真系正义牌。 啊， 而家回复翻佢身份啫。啊， 丐帮帮主咧，大家有睇金融小说知道啦。丐帮帮主登基咧，就会俾一班黑衣围住口水。但当然社民连冇呢个传统啦，系咪？如果唔系黄毓民啊，我谂啊，俾口水浸死都有份。 佢而家都可能俾口水浸死嘅，咁多年都食咗唔少靓呢啲嘢嘅。 俾阿黄仁达啲口水浸死嘅系咪？ 嗱，佢咧本身佢都唔少口水。嗱，咁我哋点解讲翻呢个人呢？因为最近佢哋又开始有啲即系咧，佢哋组织内部有啲 互片 不协调啦，吓、啊，即系见到一啲好似唔系好不合嘅意见，咁咪好多人。嗰啲网上嗰啲人咧就出嚟表达，咁当然佢都例派噶啦。啊、哎，你啲人冇名冇姓，系嘛？ 系， 唉、哎，都唔知系乜撚嘢人嚟嘅。 网上游云 系咪？网上游云，佢讲咗好多年噶啦，叫人哋咧翻去读多啲书吓， 唔好网上打飞机， 唔好网上打飞机。咁当然咧，芒果佬其实都真系开始戒咗啦，佢自己都唔敢喺网上打飞机，因为俾人围啊。因为咧佢系博人噶啦，系咪？佢 讲清算人啊嘛， 系啊， 陈文啊嘛，博你就代表清算你， 系啊，即系佢哋嗰个佢哋嗰呢个世界咧，其实系充满住童话嘅世界嚟嘅，系咪？喂，而家呢个社会系人食人嘅社会啊，系会有 IS 就系捉人嚟割颈嘅社会啊。原来清算喺佢哋心目中只系博人嘅咋？ 吓、 啊，喂，佢讲到你忍住啊，吓、啊。一定搞鸠你啊！搞咩你啊？搞鸠硬你啊！喂，你做鸡啊？搞鸠硬人哋嘅 吓？老实讲，你又 block 咗陈金。 原来佢哋最即系最严重嘅方式就系 block 人哋喺网上面 Facebook。哇，讲到好似要就你系嘛，使五千银请你阿叉仔打刮人一巴咁样系嘛？咁当然啦，咁样系犯法嘅，唔啱。我哋作为网台，我哋应该咧即系。推广一啲正面信息，嗱、啊，记住唔好宣扬暴力啦，唔好叫人哋刮人一巴啦，系嘛？又或者要兜巴声啲某网民啦，系咪？即系你芒果佬系嘛？ 吓、啊，你咁有感触啊？ 专门大虾细，系嘛？即系吓、啊，又话咧，要网络公审，又开人名，系嘛？又话要揾嗰个网友加拿大网友，又揾埋佢张相， 影张相， 又要揾埋佢张相出嚟。唉，喂，你顾下你身份先得噶，芒果佬都曾经系嘛？你叫做一代宗师啊？ 唔系，应该话一方枭雄， 一方枭雄，唔系当你一代宗师啦，即系咧你啊。就算唔系华山派嘅嗰个叫做咧岳不群，你都系叫做青城派余沧海啊！ 系啊，差唔多咁 就，都系差唔多咁扑街， 定系左冷禅、啊， 或者系啦，或者 左冷禅未到嘅， 左冷禅好高级噶，学左冷禅， 佢未到， 未到，佢未到， 系啊！你话啲霸气啊，嗱，话执话执咪执啊，话中意话做做翻。 老蕭就可能似啲，即係如果大家同一班人嘅嚟講就係啊，真係嘅， 係 未到嗰個級數， 未到嗰個級數，魚滄海啦， 係啦， 係嘛？魚滄海似啲，咁你身為即係叫做一代宗師啦，係嘛？咁啊，有乜理由以大欺小啊？係咪？嗰啲網民當然個個網民都係匿名㗎啦，邊個咪實名啊？喺大陸就會係咪？ 係啦，實名。 喂，嗰啲係被逼嘅啫。 唔係啊，一定係喂老實講，你網上你做乜嘢都有人批評㗎啦，你做好事啲人話你沽名釣魚呢條撚樣呃鳩人嘅，係咪先？但係冇辦法㗎，你個網上世界就係咁樣㗎嘛。 但係唔 係 咁樣喎、 啊？你都唔係第一日上網啦。 有兩個人啊。曾經計過佢嘅，咁啊食咗咖喱啦嚇，咁啊唔好開名，邊個食咗咖喱啦嚇，咁啊食完咖喱之後咧，咁啊啊收檢咗啦， 有兩個咩？ 一個啫嘛， 係一個。 哦，唔係，好似嗰個就唔係食咖喱，嗰個係架車俾鐵輪俾鐵錘剝爛咗。 係啦。 咁但係我哋即係唔能夠話係佢做。 我冇話佢啊，我話有兩個人食咗咖喱啫。 唔係，我哋都唔能夠咁聯想嘅，因為咧嗰、那個。即係成本太重皮啊！除非佢突然間中一條孖 Q， 孖 T 係嘛？ 但 係 咧，但係咧，有陣時咧落重少少本咧係應該嘅，殺一儆百， 殺一儆百。 你睇下呢件事係咪啊？所有都係網上遊魂啊！光頭嗰、那個戴白眼鏡嗰、那個，佢咪唔敢出嚟講咯，因為佢知道有後果噶嘛，分分鐘食咖喱咁啊，大佬啊！係嘛？你知佢一分鐘就冇氣噶啦嘛，大家全世界睇到嗰段片噶。 哦，係係係。嗰段片咧，其实真系嗰个对手打得唔错吓，系咪？系咁中，系咁中，哇！跟住打到爆晒光，系嘛？ 呢段片啊，只有近期啊，即系呢两日网上热卖嗰个太极宗师嗰段片可比嘅啫，大家都系二十秒， 唔系嗰个十秒啫，太极宗师嗰个十秒啫。 哦，哇！咁啊，眼镜都算唔错咯，吓打到差唔多成分钟。 唔系，因为太极宗师嗰段咧，就初有好长时间，大家喺度行下嘅。 是 但是一接触呢就真係十零秒就收到 工了。一埋嗌人你十秒就搞掂你啦嘛，係咪？ 所以呢白眼镜你而家咪仲收緊声囉。啊你而家你成个芒教啊教奉教主为首嗰啲包括啊我哋有台啊特登做一节就喺度闹反骨仔。 老实讲嘥鸠气啦，你哋有咩资格闹反骨仔啊？你哋同佢唔系第一日识㗎啦嘛，係咪？佢嘅性格当时原来反骨。就冇问题，而家反骨就有问题，系嘛？唉，即系大家同一只型号，嗰、那个 model 一捻样嘅产品编号，系嘛？都系一碌柒嚟嘅。咁而家你只系佢咬嘅对象，细咬对象 系啦， 一个芒果佬，系嘛？咁你又出嚟？ 喂，你唔记得啊？嗰阵时话又话做喺做栋笃笑有段宣传片嘅咩？ 哦，教训反骨仔 嘛，系啊，消灭反骨仔， 消灭反骨仔系 啊，嘢打啲个落地啊嘛， 打啲个落地系啊，啱啊！而家咪咩咧？而家咪睇下 又做紧啦。是咪啊？但系有个和事佬啊嘛， 边个和事佬啊？ 有一个咧话佢嘅逻辑就系、是，如果我喺美国可以做美国总统，我喺香港咗去做香港特首， 嗰个唔系和事佬嚟嘅，嗰个系帮拖嘅， 嗰个其实最终都会一起发功，不过而家唔出声，因为咧佢系以阴险驰名网台界嘅， 吓、 啊。系啊，佢样样嘢都好似讲到自己话神机妙算啊，好多阴谋诡计出嚟噶。 佢以为自比毛泽东啊。 系啊。 咩、啊、都系佢神机妙算算到啦。 咁要搭到啲，要搭到啲火车先得喎。咁佢算唔算到自己因为冇头发而输咧？嗰个我算咗俾佢听啦，我都讲咗啦。喂，我都特登翻查典籍，香港自从临时立法会之后，系从来冇一个秃头嘅可以赢到直选议席嘅。 有。陈伟耀咯， 陈伟业选嘅时候有头发嗰个，而家陈 伟业选系喺80年代已经选到，当时系头发有好多嘅，好似迪威咁样噶，所以我已经系否定呢个问题啦。就算啊，嗰、那个秃头嗰个张学明，佢都系因为系嗰个建制派啫。你系作为非建制派，除非你话唔系，我入咗民建联咁就得啦，系咪？入民建联梗系唔同啦，就算冇头发人都唔介意。人哋接受程度高啲嘛，反對派或者叫非建制派咧，接受程度人哋要求高啲嘅，你明唔明啊？所以我講咗啦，佢我夠膽批死當時啊，佢哋五個出嚟選啊嘛，係咪？點解我話呢個陳雲同埋呢個黃仁達一定輸梗啊？ 因為冇頭髮， 因為你哋冇頭髮，唔係冇啊，係唔夠頭髮，只係唔夠咁解啫。 所以有选票，但系唔够选票， 冇错啦。 咁咪唔夠咧，你唔夠贏啊嘛，因為你嘅覆蓋唔夠啊。 係冇錯， 你嘅頭髮同你嘅選票覆蓋都唔夠，咁咪輸咗咯。唔怨得人哋噶，係咪先？有個問題啦，我哋見到而家咧，好似嗱表面上嘅局勢咧，就好似芒果佬咧掩其息鼓。系嘛？就跟住咧，就同陈云咧，就想拉拢呢个陈云一齐对付反骨仔。不过咁，好明显佢哋里面内部分裂咧，而家呢个勾搭咧，就系想联同呢个叫陈云根，就消灭芒果佬嘅。咁当然陈云根都打两手牌啦，表面上就同你芒果佬系嘛握手言和，实际上喺你呢个 My Radio 度又拗货金，又借你个地方系嘛，即系出嚟搵食。喂！陈云根同埋嗰个叫做咩本土新闻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叫咩名啊？ 曾卓文， 我系曾卓文 啊！嗰、那个佢玩咗面啦嘛，系咪？咁已经冇地盘噶啦，你叫佢自己揼到网台出嚟，咪三十秒屌你老尾，系咪？ 系啊，依家全靠梁锦祥射住， 冇错啦，有人射住佢。 佢唔得嘅，佢做网，佢做 佢讲嘢唔得嘅， 讲嘢唔得嘅。 我写嘢系咪佢写我唔清楚？ 其实写嘢都唔得嘅，因为佢嗰个户口咧系一个。类似梁孝石一哥嗰个户口咁样，有好多创作班子。 佢嗰啲梗系唔得啦，因为嗰啲系发癫用噶嘛。但佢写即系出书， 就算出书都系噶， 都 系噶，都系噶， 系等于黄毓民佢公开承认咗啊，佢写好多嘢啊，都系咧啲人助理做完之后，跟住佢俾佢过目，跟住出嘅啫。 系啊， 佢话而家咧冇做立法局啦，我就真真正正 可以自己写，冇错啦。其实呢样嘢咧都唔系新鲜事物啦，文革已经知道啦，咩叫梁孝，咩叫石一哥系嘛？石一哥即系十一个咁解啊！咁啊，梁孝即系两校北大清华嗰啲写作班子嚟啫嘛。喂，不过而家将梁孝嗰个班子引申到嚟你香港，好多人都系咁样做。就算连你苹果嗰个叫做咩李伯方都系一个写作班子， 是啊、 都唔系一个人嘅。 唔系啊，黄迪斯都系啊，而家揾黄迪斯出个样啫嘛，而未出样之前系个个写都唔同噶，啲笔锋都唔同噶，呢、這个已经系公开嘅秘密嚟噶，包括陈文在内，因为佢嗰阵时提出呢个城邦论嘅时候，佢好多学生系有参与嘅， 系， 亦都唔系佢创作出嚟嘅，系佢啲学生共同创作出嚟嘅， 系啊，啱啊，系一班人写嘅，所以咧啲风格经常变嘅，经常都唔同人写嘅， 佢嗰啲咁嘅网上嗰啲 status 咧就真系噶、哦。佢真系冚唪唥都系， 唔系就算佢写城邦论，都系一班人集体创作嘅，唔系佢紧写嘅。当然系个个都攞，即系用晒佢个名喺度做啦，系咪？咁所以咧，我哋见到啊，而家呢个芒果佬咧，其实就系想大家都想拉陈云，就对付对方。 同埋仲有一个关键人物嘅，而家仲要拉多一个叫郑松泰。 哦，系呢、這个唯一有议席嘅人啊嘛。 因为唯一嘅有议席同埋有资源嘅人，所以近期咧就话咧，黄杨达放声嘅咧就话。而家咧就郑松泰咧就独立啊，科金咧就另外俾佢哋就唔关佢哋事，点样点样点样就冇闹过佢一句半句嘅。而咧黄毓民咧基本上佢以前嗰个即系立法局嗰啲班嗰啲人咧就好多而家就真系过咗档帮佢。 嗰个帮黄阿黄阿郑松泰 啊，帮郑松泰，而家两个咧就唔敢得罪郑松泰，因为所以郑松泰呢个虽然废，但系佢真系有资源，有呢个议席。 哦，呢个系暂时性嘅啫。 系 过多几耐，过多几耐冇议席就大家都唔知嘅，系嘛？不过而家喺仅有嘅情况下咧，你就可以继续用佢嘅资源。 你而家你甚至睇你睇黄杨达，佢好捻无耻噶。而家佢话有科金啦，有神七啦。咁有两个坐咗监，一个柏杨，一个四眼坐监啦。 两个坐监， 屌你老咩！而家捧捻到柏杨，屌你第二位、第三位，跟住咧，屌你老咩就嗰个四眼咧就唔知第五位、第六位，跟住咧就屌你叫啲人捐钱，跟等佢继续升。屌你老咩，同佢打官司，佢坐捻咗监啊嘛，打你老母咩？啱唔啱啊？ 系。 屌你老咩，真系无耻，真系无耻之中，真系最无耻佢。啊！有个网友我哋啊留言话我哋啊，人哋啊，俾律师费啊，你哋啲人话，屌你咁佢抽三成佣啊，有咩证据啊？喂，佢自己讲噶， 系啊， 自己去听下啦。 诶，嗰啲唔使理佢啦，嗰啲人即系话，芒果佬你点可以话佢咩噶？即系话我哋冤礼佢啊，系嘛？唉，老实讲啊，我哋十分之客观。十分之中立，十分之持平噶嘛，讲佢。 点解我咁样讲咧？我今朝早听咗收音机解释乌合之众。我哋香港咧一共咧就有 两班人系乌合之众，一个就系叶普成。咁你乌合之众嘅解释咧，就唔系你究竟有几多学识，有几多万人，或者嗰啲一般嘅一般嘅屠夫啊，各样嘢都唔系。最主要嘅论点就系冇纪律。所有起义嘅都系乌合之众，因为由开头嘅时候大家唔识嘅，就只不过有个啱啱时空振臂一呼，陈胜吴广都系。 系啊，就算你即系配完系嘛？ 系啦， 刘邦 系啦，全 都系乌合之众。 乌合之众，但系到佢上咗位之后，佢哋纪用个纪律嚟将呢班人控制咗，即系十字军东征。去到狮心王李察嘅时候咧，佢就可以控制到啲人。以前都系噶，只要全部咪打咯，屌你老母，跟住强抢妇女，去到边度有饭开嘛。而家叶普成就系因为佢哋根本上冇真正嘅纲领，冇统合到。而另外一个 1.93 个组织都系因为从来都冇党纲，亦都乜都冇，就靠啲几个人出嚟行几企，咁啊话屌你老母，而家个政党化，亦都系所谓嘅乌合之众。所以狗咬狗系正常嘅，因为永远做任何事都系一个人振臂一呼。六四我哋睇到嘅，唔使讲。跟住有个激进过佢，嗌口号激进过佢，就取代咗王丹噶啦。 系啊， 跟住屌你老尾，封仲德同柴玲就取代咗，跟住后尾又有个人屌你老尾嗌口号劲过你，跟住又取代你哋噶啦。 喂，呢个喺香港 不嬲都系咁噶啦， 已经睇到系咁。 雨伞运动埋，所以咪有黄台仰嗰啲人出嚟啦。 系啊， 喂，嗰啲人全部都靠鸠噏上台噶嘛，同而家特朗普一卵样，系咪？不过人哋喺美国，人哋煽动到白人。系嘛？一班揾唔到食就嚟俾呢个世界淘汰嘅白人，咪就咁咯。喂，全世界都系行紧，都系有嗰个趋势噶嘛。 唔系，因为呢啲运动咧系会系一个自然趋势嚟嘅。你发觉咧系越嚟越激嗰啲人咧系会一路上嘅。 系啊， 系啊，跟住突然间泡沫化咯。 系， 跟住咧就一静咗之后，嗱，譬如好似我讲啦，即系陈胜吴广出嚟，跟住屌你老母有个楚霸王，跟住慢慢就变成刘邦，经过一个嘅高潮，然后 download 晒嘅时候咧，跟住有人整合咗之后重新再嚟嘅时候咧，因为佢哋开始有纪律，知道之前所犯嘅错误嘅时候再嚟嘅时候咧，嗰队嗰就系一个非常精锐嘅人嚟嘅。历史从来都系咁样。 系， 所以而家香港仲系未得， 所以仲要死几年。 香港咧，其实嗰、那个即系一路讲咗太平日子过得太耐，啲人咧根本就唔完全咧，你嗰个接受程度系好低嘅。你谂下，以前我哋初初做嘅时候，封马路，哇，俾人屌到扑街啊！ 系 封马路咋，都唔系瞓喺度啊，企喺度咋。 嗰阵时仲系申请咗不反对通知书，不过只不过话有2000人叫坐喺马路，嗰晚唔好走咋。 唔系啊，有一次咧，冲咗上去花园道嗰度咧，喺嗰条天桥啊，哇，的士都屌捻到，我屌咪屌你，入边企喺度唔捻理佢。但系当时嗰个出边嗰个系写到你好衰噶。你啲人系接受唔到嘅， 唔系求其做少少嘢都觉得好似个天会冧落嚟咁噶。 系啊系啊， 系嘛？而家你做乜嘢有乜咁出奇啫？ 而家做咩都会唔出奇，因为有人攞炮啦。以前啲话啦，你想出名好简单嘅， 攞炮。 你弥敦道攞炮咧，包上头条。而家冇啊，而家你边度攞炮都冇头条上， 系咪？太多啊！我攞真系冇，唔系啊！我以为某人找数咋，屌你老母计咗咁捻耐，屌你老母真知肯找数咋？原来唔系。 你睇佢身形咁好系嘛？ 系啦， 好似做地盘咁样。呢、这个肯定系精神有问题噶啦，又或者喺地盘度输咗13张， 系啦， 系嘛，冇钱走数，得啦，攞跑啦，好啦，唯有攞跑啦。 喂，咁嘅啫，咁佢俾某人有信用有口齿、啊， 我哋唔知个内情，呢、这个我哋唔知个内情，我哋唔敢讲。 喂，难以评论吓呢方面啊， 即系有人亲口同人哋讲，系嘛，点解唔去九龙西选？因为惊捻咗芒果佬，惊俾佢请多镬食咖喱，系嘛，咁咧就跟住咧，我讲出嚟就俾人俾佢啲支持者话抹黑。系老实讲，自己讲噶嘛呢啲嘢，佢真系惊噶。点解？佢惊食多镬啊嘛。 系啊， 好简单，你真系冇卵胆啊嘛，系咪？当然讲一定喺人哋面前讲到，哇，一定要大仁大义啦。我都唔系智障。 即系个太极一代宗师，摆出嚟几捻有型，嗰啲姿势表你两嘢， 两下唔襟打， 系啊， 唔襟打。 其实赢输就系挨唔挨得打啫嘛，人哋自由搏击嗰啲，基本上因为佢所有嘅训练就系、是、除咗打你之外，佢就练到挨打。 哦，系系， 挨得打个心唔怯就赢咯。 系， 唔系好多，不过呢啲技击运动都系，你西洋拳都系啊，嗰啲人你唔好以为净系得个重拳啊，你留意一下。譬如话重量级嗰啲拳手，你留意佢条颈啊， 系好粗， 你粗到咩地步啊？ 因为佢颈嗰个肌肉啊，越粗越能够个头啊，能够 承受到，系啊。 嗱，泰神就唔系好高嘅啫，佢都唔够六尺嘅， 颈粗， 佢条颈 都有都有话啦，粗过好多人条腰嘅，佢起码廿二寸以上嘅，佢呢啲 即系两即系你捻佢捻唔埋。 呢啲重量级拳手随时系廿二寸至廿四寸几。 嗱，嗰次咧系占领嗰阵时咧，有初初咧就系有一班嗰啲唔知类似外港力嗰啲人冲埋嚟，咁有个咧又系类似差佬退休差佬嘅物体，我真系冲埋去咧系捻唔到条颈嘅，太粗，只手完全捻唔到，咁俾佢揈甩咗啦嗰次。嗱咁啊，喂，我哋要讲翻伤亡呢个问题。你哋觉得佢哋会几时开始咧？即系进入一个公开开战嘅地步咧？嗱，而家咧都系暗战紧啫。 系啊， 即系咧个个咧，其实想好似中共咁样统战，你咧就想拉拢陈云嚟对付芒果佬，佢又想拉拢陈云嚟对付鸠达，其实就系两个战争，就系伤亡。 两个礼拜内， 两个礼拜咁睇好？ 唔系，因为咧永远都系嘅。根据我哋过往经验咧，开头咧。就 一定系 揾水军喺度放声气，放到咁上下咧，跟住咧就黄宗文出嚟讲大仁大义啊！屌你老味，我都费事同你计较，算紧数啦。跟住咧，佢另外一班人咧，即系我讲紧啊，有台嗰啲就跟住就扑出嚟开名屌你， 系 喺 Facebook 屌你唔够，仲要喺个咪度屌你，造成一个势之后咧，佢就睇到个风头火势真喺我边咧，就全面开打。 系 你亦都睇到。黄润达真系了解芒果佬，所以咧佢而家咧就忍气吞声，啊，尽量可以唔出，佢有两个控制唔到嘅啫，就佢就佢费事，而家就屌你老母，情愿放低个身段，想办法搵多啲钱，啊，专心搵下嗰个英军吓，啊搞呢个热血青年军啊，因为佢投放咗好多钱，租咗地方， 但系好似得五丁去训练 嘅 啫， 咁佢就要再继续咧，再炒热佢。即系变咗佢影响佢呢啲生意啊嘛， 系通天奇兵得四个啫嘛， 系啊 系啊，你有个 系 啊， 你有本啦， 你谂咩？佢加埋英军 GI 租都咁上下人啫， 我谂嗰五条友加，我谂嗰五条友好多，我谂嗰五条友加埋英军咧打唔过一个盾胎喎，我断估。 哦，咁啊，梗系啦，话盾胎咩人嚟啊？ 唔系，即系佢而家抌咗好多钱落去，如果而家夹爆大镬，实有太多嘅负面新闻。虽然佢去参加嗰啲咩二青年军嗰啲人，可能佢又系自己人，佢要招募外来嘅。人佢唔能够太多负面新闻， 冇嘅，佢招募唔到外来人噶啦。 系佢唔系咁谂啊嘛。 哦，咁啊系， 系咪啊？ 即系佢哋咧，嗱，如果搞邪教咧，佢哋比较太过公开，系嘛？即系我话咧，我当时成日都话咧， 我都话咯， 佢哋要参考青龙教，青龙或者 匿埋闷声发大财， 冇错啦。青龙教就好成功啊！你谂下，到而家。啲人都仲唔能夠百分百差錢呢個招有傳就話佢係教主，其實佢就是教主，係嘛？咁我揾個假教主叫做咩雲龍叫 佢一樣 嚇、啊、一樣啫嘛。 而家咪揾咗佢，而家咪揾咗呢個鄭松泰咯。 啊，鄭松泰啦，係 啊，屌你咁嘅語公民，屌你揸旗人啊嘛，佢退咗噶啦嘛，日由頭到尾佢冇認過噶。我只不過係熱血公民裏面一個比較受尊重嘅人啫。 啊， 呢個係佢嘅講法。呢個第二，因為。如果而家火紅火綠嘅時候咧，佢嘅科金大計都要掛，因為而家四眼貼身未明，又喺黃毓民嗰度，又喺鄭松泰嗰度知份糧，又喺黃毓民嗰度開緊咪。而家佢坐 咗 監，但係科金咧就佢收， 哦， 而家佢公開收科金，咁柏楊咧而家坐緊監出翻嚟係點冇人知，但係而家佢就借柏楊個名收錢。 咁而家 係啊，收撚完你坐撚完啦，屌你有冇得回俾你我唔知，但起碼收得幾個月。而家同你黃毓民屌揭撚到屌你有冇全部唔撚俾嘅話，屌你老母就冇錢去旅行㗎啦。所以而家黃楊達就暗瓦底喺度頂。 不過咁啊啦，因為咧佢哋遲早都係忍唔住，你知道啦。 唔係佢忍得住，其他人忍唔住。 佢哋下低啲人忍唔住咧，係會谷到佢自己都忍唔住嘅。本身咧，佢哋幾無論幾忍得都好咧，去到最後都係忍唔住。都要出嘢噶啦，所以咧，你如果估两个礼拜，我觉得好似叫做乐观啲，但系都唔会差得远，都应该喺我谂，即系个零月里面有嘢睇嘅， 系咪啊？你睇下中出杨子已经转风啦嘛， 即系一揿，因为而家个问题就系，就算佢而家个三个阿头想揿咧，都揿唔住， 揿唔住，下低啲人已经系反晒面，因为其实从来嗰啲问题下低已经埋藏咗好耐噶啦。喂，你叶普成埋藏得更加耐啦，下低嘅一班人全部捻暴得黐线嘅。喂，社民连到人民力量，到而家呢个叶普成最黐线嗰班去晒佢嗰度噶嘛？ 系啊， 系如果唔系就唔去嗰度啦。 冇错啦， 你就剧量呢啲系咪黐线嘅？ 个个都系啦，你就算杨洋唔系黐线咩？系嘛？ 喂，佢哋嗰班支持者全部都係黐線噶。咁你唔係黐線，你唔會去嗰個地方噶嘛？一定係你見呢個雲根寫過出嚟，我可以統治香港的嚇，甚至乎可以統治中國，係嘛？哇！原來習近平都俾你撈撚埋個位。 我覺得啱嘅喎，我係香港公民，我有機會選特首，今日有機會統治咯。我亦都係中國公民，但有機會咧，或者我有能力咧，有派系，我可以上到去咯。去美國我攞到美國護照，我都一樣得㗎。 唔得㗎，美國一定要美國出世先得噶，所以阿洛斯话新力格选唔到总统， 哦，即系新加样， 因为佢唔得香港， 你新国只可以做国务卿， 冇错，因为佢唔系美国本土出世，迟啲除非修例啦， 唔会噶啦， 嗱冇错啦，应该都唔会噶啦。咁啊嗰阵时俾人讲阿奥巴马话佢怀疑佢唔系喺呢个 唔系嗰阵时， 嗰个叫做咩坦丁山，夏威夷系啦，佢话咧就啲人怀疑佢唔系夏威夷出世，因为夏威夷系美国嘅领土 啊，买翻嚟。 啊，咁啊唔知啦。 系啊，喂，如果与大相关，喂，屌你老咩，同佢哋一脉相承嘅，仲有而家最紧要佢哋嗰啲闲话嚟啫，最紧要就系梁振英同呢个林郑，会唔会变成芒果佬同埋黄杨达咧？ 啊，我觉得一定会。嗱，本身呢个叫林郑咧，嗱，基本上咧，其实系冇佢份嘅，呢个特首嘅， 系 啊，即系初初冇谂住遇佢嘅，佢系个妹仔嚟啫嘛，佢系梁振英叫你做乜你咪做乜啦，系咪？到梁振英冇得捞嘅时候，其实佢当时中联办其实揾咗个后备就系叶刘，其实谂住咧梁振英出嚟选，如果啲人话啊唔得，一定唔要梁振英咧，就揾个叶刘嚟做后备。咁到到最后啦，原来梁振英唔俾连任，咁点啊拣无可拣，咁梁振即系一个叶刘同埋呢个妹仔之间咧，又好似妹仔信得过啲， 系啊， 系嘛，咁啊去咗妹仔嗰度，所以咧本身呢个妹仔咧，佢个性格咧，你见佢都系噶，梁振英叫做乜，佢就扑出嚟咬乜，系嘛，叫佢咬边个，佢咬边个， 系啊， 咁听话嘅人咧，咁咪揾佢咯，但系你见佢本身中意闹下属嘅人，任何一个中意闹下属嘅人咧，我可以话俾你知，佢住得一个反骨仔。勾搭就系呢种人啦， 系 中意闹下属嘅人咧，佢一定不甘于俾人骑住嘅。就算俾人骑住都好咧，佢一定系迟早有人，我一定要咬死你。佢就系呢只性格，所以林郑如果上咗台之后咧，好大机会咧，一定系会搞鸠呢个六八九嘅。我相信， 因为六八九而家就咬鸠紧佢啊嘛。即系我自己觉得啊，即系六八九 系咪咬紧佢咧？即系可能 嗱，其实咁嘅。成单嘢嚟讲，你话林郑系六八九二点零咧，而家睇落就唔系。而家佢嘅情况系乜嘢咧？就系、是、佢根本咧，而家睇嚟个安排咧，就系话你睇下啦，张晓明留低喺度咧。如果留低喺度嘅话，就继续系中联办治港啦，个原班人马再继续做啦。如果唔系嘅，老习要搵自己人嚟做嘅， 系 咁啊，对唔住啦。咁你就嗰、那个嘢都系新噶嘛，咁都要搵盲公捉噶。咁而家呢支盲公竹咧，好明顯就係六八九啦。 係， 即係其實六八九咧，如果係中聯辦換人嘅話咧，六八九係香港半個市委書記，半個， 係， 因為另外半個喺中聯辦嗰度。 係， 咁問題就係、是、林鄭即係變相做市長，你估佢肯唔肯咧？一定爭權嘅喎、 哦，一定爭權，而且咧，如果你係講嗰個叫做政府內部嘅問題咧，林鄭係熟過梁振英好多嘅。即系佢里面好多运作咧，有啲咩货可以绕过你，唔使话俾你知。 呢啲一定系林郑熟噶， 一定熟好多嘅。所以咧，佢林郑嚟紧做嘅方法咧，有机会用好多方法嚟搞救你。同埋咧，你就算系市委书记又如何啫？你系一个即系你唔会有实权，唔会有实名噶嘛，系嘛？所以咧，到时咪最简单就揾 ICAC 搞救你咯，系嘛 ？ICAC 调查 系啊， 公共冇可能唔俾佢调查噶嘛，系嘛？ 系啊。 冇话前特首唔准查噶嘛，曾荫权都查啦，查到曾荫权点解唔查得你？ 咁咪要睇，咁咪要睇啦。究竟谭慧珠听边个？ 谭慧珠梗系听最新个特首噶嘛？ 唔敢讲。 我觉得会的， 我觉得会， 会嘅，因为谭慧珠咧绝对系一个智者嚟嘅，边两个当权就倒过边个噶啦，系嘛？如果你唔听我讲，我咪放宽个大陆公司嚟做够晒你的士咯，系咪？ 你反对唔到㗎， 喺 因为我俾你喂大陆放大陆公司嚟义正言辞，所有人即刻 个个赞 成， 个个同意啊，搞过你班的士佬系咪要你啊，除咗个罗素街几等楼自己收咗之外，就要你冇得捞的士，有乜出奇啫，一定嘅。所以呢为咗钱佢咩都做得出嘅。 即係权力啊，即係而家我哋香港有个问题，所谓市委书记同市长喺大陆，市委书记 大个市长， 实际嘅实权啦，嗰样嘢系大个市长。 系， 但系香港唔系，特首真系得一个，佢系个头面人物，乜捻嘢都要佢出嚟。 佢话先算，你讲乜嘢冇用。而家林郑就韬光养晦，佢话要开放公民广场，跟住你话唔得，唔得咪唔得咯。七一之后我话事，我你閪你， 系 好啦。你话我要大和解，摆到明啊，放咗长毛上去做戏噶啦。屌你老母，转头你要 DQ 晒所有人，虽然都系洗太平地嘅一种，你啊本身咧就谂住擦共产党鞋，擦习近平鞋，等佢落嚟洗太平地。但系个和解姿态系摆出嚟嘅，所以长毛你睇去到公安局。耶、yeah, 一样㗎咋，几开心啊，喺支五星旗底下。系咪呀，未试过啊，你连罗湖桥你都过唔到啊，你有回响证都。因为你会拉 banner， 我怀疑傾掂数先你上去啊。 应该。 如果唔系就六四 T 梳，跟住一过关就撑开条驚死冇人知，撑开条海报出嚟就我要真普选㗎啦。乜都冇。系咪呀，呢一节讲到呢度，下次返嚟再讲。